又是什么呢？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造成生态灾难。 这么严重啊？ 当然了，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否则就是违法。 啊，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是多些让人无情，走在那人生风沙，谁看见男人有血有泪。哦哦哦哦哦哦， 想着一个黑夜清晨，你眼里有根火，用力拥抱爱火烧焦像灰烬，不应该动了真感情，明日天涯有多更人心碎， 是成军之后的第二张专辑，重新演绎了这些都是乐团成员所喜欢的作品。除了翻唱呢，更有大家一起重新编曲，改变了歌曲的面貌，这也是 replay 的含义啊。

出多思绪也没法去记得真，却也不需再惊惧风雨侵。 这是来自澳门的双声团 Solar， 这些年虽然很少有新歌啊，但是他们有一首这个风的季节呢，算是比较熟悉的一首歌曲啊，很复古韵味，是一首翻唱，原唱的是著名的徐小凤，在1981年首次发表。今天来听听这乐团的翻唱哈。我记得苏打绿的制作人林伟哲呢，曾经跟网友打赌说，如果有一天苏打绿的微博粉丝破十万，就帮他们发单曲。当然，后来苏打绿呢，火出了新的维度哈，他们的微博粉丝呢，都已经突破500，吴青峰个人的粉丝更是破千万了。所以这首歌，所以这件事情就没人再提了。但去年底呢，苏打绿呢宣布休团，网友们就旧事重提，要林老板给苏打绿发新歌，于是就有了接下来这首《我赖你》啊，这是他们去年巡演的 live 的版本，原唱呢是不是那么有知名度的一位歌手叫黎明柔啊。为什么会翻唱这首歌？因为作曲人就是林老板本人嘛，林伟哲啊。 我只想懒懒的懒懒的念着你，赖着你赖着你爱着你，我不要天我也不要地，懒在这里懒在这里，一生一世赖着你。什么都不要错，我 只想懒懒的懒懒的念着你，赖着你赖着你爱着你，哦，不要天我也不要地，试一试赖着你，我只想懒懒的懒懒的念着你，赖着你赖着你爱着你，哦，不要天我也不要地，赖在这里。 苏打绿翻唱黎明柔的我赖你啊，这是他们的老板恩师林伟哲作曲的一首歌。你说翻唱自己写的歌算不算是翻唱呢？我们接下来听一首歌呢，叫做听不到，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曲，是当年阿信写给梁静茹，最少收录在03年恋爱的力量专辑里。那么五月天在2004年神的孩子都在跳舞专辑当中重唱了这首歌，这算翻唱吗？ Mayday 五月天听不到啊。 夜黑夜寂寞的夜里起生气，对自己生气，软弱的电话又打给你，想起你那边的空气，有什么精彩的话题，你还是温柔给我完整的距离，我的声音在笑，泪在流， 天能够明亮，我做得到，我做得到。我的声音在笑，泪在一秒，电话那头的你更是我，世界若是那么大，为了我要往你不出口。我的声音在笑，泪在一秒，电话那头的你更知道，世界若是那么小，为了我的真心 个伴走过人海，让期待找到爱相互温暖，一天天一片片随风起舞又落下来，这一季思念的雪白。 给你几分钟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首 IOIO 收录在2003年 SHE 的第五张专辑 Superstar 当中啊。原唱呢是闻名世界的著名的团体 Bee Gees， 那这首歌呢也有一些致敬前辈的诉求在里面。而说到这个晚辈啊，翻唱前辈，那下面这首歌呢同样是这个道理。By Two 在2011年的90 Now Now 专辑里面翻唱了小虎队的一首《红蜻蜓》，这是1990年小虎队第三张专辑的标题主打，距离现在已经27年的历史了。而 By Two 这一版翻唱也已经过去了6年的时间。翻唱小虎队的《红蜻蜓》，下面这一组当然也是晚辈组合翻唱啊，前辈组合的一首歌，巧了，也都是 翻唱 CD 旗下团体的作品啊。2007年呢，庆祝这个台湾的乔杰利经纪公司成立6周年，他们旗下团体推出了一张音乐的合集，叫《爱的奇迹之摇滚万岁》哈。当时啊，真是偶像团体的好年好岁月好年华。乔杰利旗下像七朵花、183 Club、5566等等，当时在台湾地区都是风生水起的哈。我们来听一下5566翻唱东方快车合唱团1991年的《红红青春敲啊敲啊》。 今天是不是危险？谁能接到一份后天的报纸？书本上发生的事，都可能在眼前实现。是不是和别人一样的平凡？如果我们灵魂告别身体，打开那天堂大门，有没有什么人在等？把整个灰色城市改装，当作是我们的安全网。你是否会相信明天的预言？轰轰青春敲呀敲，自己的歌唱呀唱，手指点，轰轰青春敲呀敲，自己的歌唱呀唱，梦要梦得遥远，终要冲过考验，年轻不能平凡。和别人一样的平凡，如果我们的灵魂告别身体，打开那天堂大门，有没有什么人在等？把整个灰色城市改装，当作是我们的安全网。你是否会相信明天的预言？轰轰青春敲唱，爱要爱的简单，我要活的精彩，我的心从来没有手指点，轰轰青春敲呀敲，自己的歌唱呀唱，梦要梦得遥远，冲要冲过考验，年轻不能平凡， 轰轰青春敲呀敲，自己的歌唱呀唱，考验年轻不能平凡。爱要爱的简单，过要过的精彩，我的心从来没有羞耻点，轰轰青春敲呀敲，自己的歌唱呀唱，梦要梦的遥远，冲要冲过考验，年轻不能 5566，轰轰青春敲啊敲，原唱是80-90年代台湾非常火的一个团体啊，东方快车合唱团。 各位现在正在锁定的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我们听过了80后的团体翻唱70后喜欢的经典好歌，下面这一首是00后的团体翻唱80-90后的青春记忆歌。好，收录在2014年《我就是我》电影原声碟当中的 TFBOYS 版本的想唱就唱。无论是超女、快男，还是目前单飞不解散发展的 TFBOYS， 大家都在努力，大家都在成长。来听听三只演唱的想唱就唱。 唱就唱呀，唱得响亮，就算没有人为我鼓掌，至少我还能够勇敢的自我欣赏。想唱就唱呀，唱得漂亮，就算这舞台多空旷，总有一天能看到挥舞的荧光棒。推开夜的天窗，对流星说愿望，给我一双 TFBOYS 翻唱的想唱就唱，几乎每一年每一届的快女超男都会对这首歌曲进行重新的改编呢，绝对的啊，能够代言快女超男、超女、快男、快女啊的一首歌曲。只要这样的歌声响起来，所有人的记忆都会瞬间被拉回到这十几年来火热而疯狂的夏天里面呢。好，还有时间，我们再来听一首翻唱吧。那最近的这个好评如潮的科幻电影《银翼杀手2049》中间穿唱了很多经典的老歌，其中就包括了猫王的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这首歌呢其实全球翻唱版本有特别的多啊，像2015年啊，中国的歌手张靓颖也翻唱了这首经典之作，作为电影《恋爱中的城市》的主题曲。不过接下来我们要安排的是一个团体的翻唱啊，在2002年作为动画片《星际宝贝》的中文主题曲改编成了非常偶像团队的风格。F4 Can't Help Falling Love。 你不怪，有时还会作怪，但你 不坏，只是不装可爱。冷下来，气氛都被破坏，算你厉害，热带都变寒带。你就是天使，别怀疑，白脾气，只是没人懂你。哦哦，好运气， 就会走多远，永远没有终点。